www.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迅速过了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又在电波当中相会了。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播放的这头一段啊，平时听的次数还真是比较少，是由刘洪怡先生和曲艺名家李立山先生合作的。从开头的批讲杜十娘，再到对这个红鬃烈马全剧的批讲和学唱，再到舞台事故的那个小笑话，可谓是水到渠成，一气贯通。好，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相声《武家坡》。 谢谢各位。这个今儿个不巧，为什么呢？这个家存呢，拍戏去了，别听他瞎说，难怪得瞎说，有时候嘴里头跑舌头。今儿个呢，所以家存来不了呢，我跟立山老师啊，我们合作给大家说一段。立山的也忙，最近也没工夫， 事儿多。 哎，现在一人坐在家里头闷着头，那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闷在家那闷着呢。 我正干嘛着呢？ 在他那儿专心致志的， 哎， 正在谈恋爱呢。 那 所以这个时间呢，腾不出啊？怎么了？ 谁？我 啊？ 谈恋爱。我 啊，最近的不是 我正您看我这还成吗？这个 您这成，您怎么不成啊？ 啊， 您怎么不成？您现在最年轻， 我 这会儿正年轻的时候。你这别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一说跟脸上红了，脸红。你这有什么呀？这不是您这岁数现在正好啊？您这叫什么？ 叫什么呀？ 这叫晚开花。 这我还晚开花呢。 哎，就因为谈恋爱呀。这么说吧，特别的投入， 哼 啊，特别的这个集中精力 啊。 这不是我们大伙送他一外号， 我叫 李二春。现在正闹的时候，反正哎，怎么样？ 谁给我送的这外号？你们这说相声，我跟你说真的啊，我们军队没这个，我们说相声舌头都好，基本功都好。你这说都没说清楚，李二春。 对啊， 要照你那样说，我不是李二春， 您呢？ 我李二蠢，我。 你看您老客气， 那不怎么说还客气呢？什么呀，我这是客气， 不是 我。 你不是研究这个谈恋爱？ 我谈恋爱 啊， 我 啊， 我还能谈吗？我 没有 没有。 您看看， 你看 这地方，就说这地方 啊， 您就不如我，您就不如我。 我怎么不如你了？ 我现在正谈恋爱，哎，正谈着 你 啊，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啊， 打根儿就烂了。 那你这值钱了， 怎么 找塑料袋套上，你卖干花合适吗？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 你不是怎么了？你正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我是啊，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哦，谈谈这恋爱。 对， 说清楚。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 嗯， 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写这个多 是不是？ 对对对， 不管是文学作品， 嗯 啊，在戏曲舞台上 啊， 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跟这有关系。 当然 啊， 过去有一部书 叫 《金谷奇观》， 有，对 啊，您看那里边有些章回啊，嗯，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是啊， 你像什么《白蛇传》， 哦，对，啊、 嗯，《玉堂春》， 嗯， 《杜十娘》， 杜十娘 啊，《金玉奴》， 哦， 是不是？ 这《斗智记》这 戏，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对对，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 嗯， 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评戏， 哎。 杜十娘， 杜十娘好啊， 唱得好， 这个内容好啊， 是吗？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哦，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李甲呀、啊，哎，那是小伙子站着一表人才， 嗯， 啊， 对，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透着那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你 客串说段相声，说 啊，你说这是李甲，这是谁？ 李甲， 李甲， 李甲。 您听着这说怎么听着像我呀？他说的 不是，他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吗？ 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十娘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嗯， 没想到找错人了。 哦， 您看这表面这人模狗样的。 朝这个， 不是，就说这意思啊。 嗯、 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 嗯， 实际呀、啊，耳软心活。 哦， 走在中途路上、嗯、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哦， 转了手了。 你看，啊，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你看 ，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 嗯， 心里难受， 是 万箭穿心一样。 对， 这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 啊， 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唱得好 啊，当然是 好听， 来还好听。 您给我们来来， 哎，对，来 ， 啊， 哎， 杜十娘啊， 嗯， 一唱这样，呀，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您听这鼻音怎么样？ 嗯，好 啊。 嗯，感冒了。 哦， 不是，这鼻音 这是技巧。 哦，对 啊，好意思啊，凉水浸摇头，我怀里头抱着病。 可以 听见没有？ 嗯， 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啊。 哎呦。 你细一琢磨呀， 啊， 这杜十娘啊， 嗯， 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全杜啊，你说由里到外全凉了， 透心凉啊， 哎， 嗯， 观众看到这儿热泪满面， 嗯，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对， 恨李甲， 嗯，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哦，没这个事儿， 没这么个事儿， 哦，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嗯，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哎，不是，您说这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您听了 杜撰的呢？ 杜十娘， 对呀、啊，杜十娘啊， 哪个杜啊？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不对， 不是吗？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啊， 就是度量之度， 度量之度， 一度两度的度。 哦， 哎， 这有意思，这个、 当然是啊， 嗯，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啊， 哎。他见的人多了， 是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哦，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 嗯， 太实在。 哦， 太实在， 那怎么还娘呢？ 那当然是啊， 嗯， 杜十娘嘛， 嗯，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好姑娘， 杜十娘， 哦，这么个意思。 哎， 哦，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这有什么毛病吗？ 李甲，李， 嗯。 不是木子李， 那是哪个李呢？ 暗含的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道理的理。 哎， 哦哦， 李甲， 嗯， 暗含着一个假字，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哦，没有真的。 哎， 哦哦，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嗯， 卖给谁？卖孙富。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这更假了。 这个是 你讲孙富，孙富。 对，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儿、啊，就富一俩钱儿。 嗨，你要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是不是？ 哎，对，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啊 啊！当然了、嗯，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有吗？ 有啊。 什么？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啊， 《武家坡》。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哎，过去过年才上这戏呢。 对呀、啊，大团圆嘛， 对不对？ 嗯，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对， 什么戏唱的最好？ 什么戏？ 河北梆子。 哦，梆子唱得好。 哎， 是吗？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啊， 哎，唱的王宝钏。 嗯， 王宝钏心花怒放。 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看准了。 哎，想当初彩楼配， 嗯， 拿彩楼打的薛平贵了。 是啊， 薛平贵要饭的 花郎嘛， 是不是？ 对， 既没权又没势。 对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他了。 嗯，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级长 决裂了 啊。 嗯， 你要干王相府，他相府小姐， 没 要干他呢。要是嫁人， 嗯，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呵， 啊， 哦、 他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嗯，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 穷了， 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穷了， 没想到去了以后 啊，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十八年呢。 嘿， 十八年， 多长的时间 啊？ 嗯， 也就是那年代。 对， 那会儿宣扬这个， 嗯， 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对对对对， 一马不配双鞍。 嗯，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 啊，封建礼教 就是那样。 嗯， 守了十八年。 是， 薛平贵干嘛去了？ 啊， 走了，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什么叫柳密呀、啊？这 不代战公主归他了吗？ 是 啊，也别说过了十八年，他想起来了。 嗯，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嗯， 大灯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好听啊。 梆子， 哎，尤其最后啊， 嗯， 参王驾来问王安， 是 这儿有一卧云， 有声 儿， 嘿，有个身段。 这卧云咱们好， 您给咱们来来来。 梆子， 哎， 梆子大灯殿， 哎，对呀、啊， 来了，我来了， 来， 这样一唱这样， 嗯， 金牌要是掉来，银牌悬，王相府又来了我王。是宝船九龙口永牧看那、哎、天爷爷呀，又只见平郎丈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朝雪座，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一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别别别别别，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的？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不不，别别别，换好的，换好的。 家族在心乱，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那菜来碗，打腰打摆上金殿。哎呀哎呀呀嘿， 嘚儿隆咚，滴个滴个隆， 参王的家来， 嘚儿隆滴咚， 问王。哎，瞧着啊， 哎， 过油啊， 我哦，到身子， 问王。 不成吧你？ 哎呦，不成，这岁数大了，腰不灵活了。 您这干嘛？里面缺轴承是怎么着？ 不成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哎，您刚才这卧云啊 啊！我这不是卧云， 您这是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对对对 啊！您看这个梆子。 哎 唱出来有特色。 是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编的， 对不对？ 对， 历史上没这故事。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您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嗯， 唐朝哪朝皇帝有时姓薛的？ 没有。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对。 哎，但戏是假的。 嗯， 演员演的时候，那可得直不直溜。 真的， 哎，这都得假戏真唱啊， 得投入 啊。 嗯，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嗯，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对。 啊，你说演员演戏不认真，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你不 准出事儿， 这还出过事儿吗？ 当然我看过啊。 是吗？ 看过，赶上一回。 哪儿啊？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 哦， 在哪儿？过去咱们老吉祥戏院。 吉祥剧院这儿。 哎， 哦， 演薛平贵这位， 嗯， 是我一好朋友， 你俩熟悉。 哎，唱老生的， 嗯，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啊， 就是有一毛病。 什么毛病呢？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丝。 精神不集中。 就是啊， 嗯，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嗯，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不是闹什么误会了？ 嗨，跟媳妇抬两句杠， 哦，吵嘴了， 不值当的。 因为什么呢？ 他呀， 嗯，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嗯， 买了两块豆腐， 哦，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这倒是好。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 嗯， 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啊！怎么着？ 这两块豆腐馊了。 天热可不就是吗？ 就这么点事儿 啊，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这也别发火。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你看， 说实话，分剧场了。 嗯，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对呀，啊。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嗯，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段三演， 对，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 该他，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嗯，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嗯， 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满了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酸，吓得坡来永无关。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影儿看不见，后影好像啊王宝钏奔当向前将亲还。且慢的，错认了民的女理不断。 这两口人唱的还是真好。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对啊， 结果那天呢， 嗯， 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啊，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你看看， 老想着和爱人吵架这点事儿。 哎， 等人家唱完了，该他唱，一张嘴就把词儿唱错了 啊，唱错了 啊。 他怎么唱的？ 他这么唱的 啊，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哎，嗯，怎么慢慢悠悠啊？ 唱完他也愣住了。 对呀， 啊，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对呀，啊， 这是言前者呀。 没错啊， 我这慢慢悠悠有求者呀。 这咋不挨着呢？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啊， 哎，他有主意。 怎么办呢？ 他愣往下呼着唱。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把这一段都用有求者唱出来了。 哟，那可费事。 是啊， 啊， 他这么唱的 啊，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武家坡站得我两腿馊。 搜， 他想起那搜豆腐来了，吓得泼来永无漏。见一位大嫂他把菜扣，前眼儿看也看不够，看后影好像那王三妞，奔当向前将七楼 搂， 而且慢呢，搂错了民呢，女准得挨顿抽。 那还不抽？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在纪念演出的舞台上，众多老曲艺家深情地回忆高英培，90岁的赵玉明和李国盛、刘兰芳、赵连甲这样说道： 高英培是我崇拜的艺术家，走得太早了，让我想念。 我们纪念英培先生，主要是学习他，发扬他热情、朴实、火爆、真诚的艺术风格，他尊师爱徒的为人处事的精神。 我和高先生多次同台演出，高英培先生是德艺双馨老艺术家。 我是1950年在天津拜师学艺的，我一直跟他叫哥，叫了几十年，越叫我觉得我越荣耀，因为这个哥给我们行界露脸了。今天是纪念他诞辰90周年，从台前来看，从台后来看，到后边你们瞧瞧，那个人当然没有前面多，也差不多少吧。这是台儿，这是人儿，搞曲艺的一辈子都到这个程度，了不起啊！ 姜昆、李金斗、石富宽、刘洪怡等相声名家，以及高英培的后人弟子聚集在一起，纪念高英培先生诞辰90周年，为观众奉上相声。高英培那个胖胖的老头已经离开喜爱他的人们16年了，但同行同业依然想着他，广大的听众观众也依然想着他，在全国各大电台的文艺节目中，他的相声依然具有很高的播出频率。高英培1928年出生在天津，出身贫寒，10几岁时到北京前门外的一个纸店学徒，从那时起就痴迷相声。在高凤山先生的介绍下，他拜入相声大家赵佩茹先生的门中，自此专门从艺。1954年，高英培和搭档范振钰进入了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声名鹊起，誉满津门。高英培和范振钰最杰出的短段要数钓鱼了，在他们之前也有业界名家说过这个段子，但高英培、范振钰演出之后，他们的版本成为了经典。这个段子说的是在天津有这么一位二哥，他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简单，妻子看街坊钓鱼回来熬着吃很不错，二哥他爸爸认为这事儿容易，这就要显示自己的身手了。1962年录制的钓鱼实况是现存高范组合较早的一段录音，我们一起来听听年轻的高英培、范振钰的声音。 还是那终点走的，又是那终点回来的， 这回钓多少？ 一条没钓来，还是白去。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要告诉他爸爸你钓了吗？钓嘛，别提了，到那儿我真还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杆儿，哎，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这寸劲儿啊！ 好家伙，急得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也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啊？ 哦，明儿有一波。 嗯，明儿这波可太好了，我给你钓明儿这波去。哎，明儿我再钓不来，听见没？你上河里顶着捞我去。 干什么要自杀呀？ 他要跳河。 呵， 正在这阵儿啊，同院有一个姥姥在他们屋里串门 啊， 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 是啊， 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西屋俩大哥老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像你这急脾气你可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里说了多少大话了，哪样是你办成的？往后像这路话少在院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呢。 哎，这可是好话。 他倒跟人急了。 还急呀？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来，到我这钓不来，我告诉你姥姥，就从你的说法我掉下，明儿我再掉不来，我不在街门口住了，我从你了，我搬家，你了这鬼那个谁二他妈妈那个老撒汤饼 撒了， 改撒汤饼了。 呵，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哎呀，二的爸爸你个整根儿啊，鱼呀、啊、你是一条没掉来，你这饭量可见长。 可不撒汤饼了吗？ 第三天7点半走的，8点半他不掉了， 不掉了， 扛着鱼竿奔鱼市了。 鱼市儿， 上鱼市儿里学嘛去 啊！ 一进鱼市儿吧，卖鱼的吓一跳， 哟，这位怎么掉我们这儿来了？ 啊，他还过来问呢，啊，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呀？ 是啊， 啊，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 1.4块钱活吗？ 您瞧啊，个个活，哎，还怎么不含火啊？个个活，妈妈你了。 你了给我要四斤，咱来一块钱的。 哦， 你给要四斤，人给他要四斤鱼，四斤给您搁哪儿？ 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 您瞧啊，四斤高高的， 嘛四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是什么人格啊？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嗯， 没办法，四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到兜子里头，到兜子里头。哎，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还赶上了呢，去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 嗯， 到家进门就这嗓子，把同院人都给喊出来了。 哦， 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喷子给我拿出来。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去了。 哎，他嚷什么？ 叫同院的知道知道他调来了。 哦，这是卖派。 哎，呵，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 老了也出来了 啊、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真不含糊。 怎么 这鱼一见水是个个活？ 哦， 他可就忘了一样， 什么 买的鱼啊，跟钓的鱼不一样。 怎么呢？这钓的鱼啊，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啊、嗯。买的鱼、啊、它一边大。 哎，对呀，老了越看这鱼越纳闷。 嗯，大哥，你这鱼都一边大呀？ 啊，对了，老老这波都一边大你了， 这叫技术，不一边大咱也不钓。没告诉你了，闭着眼拿个百把式钓了你。 哦， 哎呀，不对吧，大哥，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 啊， 他可急了。 哦，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哦，他们都钓的，到我这买的。我告诉你老了啊，打那天你了就说我，我可没说你了别的，对吗你了？咱们可在医院住这么些年了，咱可都老娘们了。我告诉你啊， 嚯， 你俩要照这样说我，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可缺大德了。我告诉你， 嗨， 你看看这怎么叫买的呢？他自己爱人一琢磨，在院里栽着跟他干嘛呢？ 可说呢， 打算借这个机会给打个圆盘。 嗯， 哎呀，老您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您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掉了的，是掉了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掉了的。这点鱼哎，你掉了很有二斤多。 嗯， 他接过来了，马文， 二斤多，四斤还搞搞的了 啊！你不行，你问去，就借个人掌柜还饶一个了。 嗯，还是买的。 这是高英培、范振玉1962年演出钓鱼的实况录音片段。在后来的演出当中，他们还不断的进行打磨。十年浩劫之后，登了好几年三轮送货的高英培重新登上了舞台，再说钓鱼依然是广受欢迎。在稍晚些的录音版本当中，钓鱼多了一个咸带鱼的包袱，据说这是相声名家刘奎珍给他们贡献的。每次演到这里效果总是特别好，这也展现了高范二位精益求精的艺术精神。 我也下好了杆儿，来京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呢，给扑弄没了。 你瞧这份寸劲儿的， 哎呀，急了我这身汗呢。鬼气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哦，明儿又一波。 哎，明儿这波可不错啊。 啊， 听说明儿这波哎都是咸带鱼。 哦，不是，让河里边跑出咸带鱼来了。 您说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个 就是啊。 正在这个时候啊，同院有一个姥姥 啊， 在他们屋里串门，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哦，劝劝他。 哎呀，大哥呀，我说你两句吧。你呀不会钓啊，看人家老钓鱼啊，人家懂啊，你钓不来呀。现在你呀都变糊天了。 是有点糊天， 河里愣出了咸带鱼了。哎，你说这话都不嫌寒碜呢。 这段钓鱼高英培一直说到晚年，在一些演出场合当中，不说钓鱼观众就不让下台。当然高英培的好段子太多了，不正之风欢迎批评，大家研究跟谁对着干等等。他和他的搭档范振玉，后来的孟凡贵，还有很多杰出作品的作者王明禄，为相声行业增添了许多教科书式的杰作。1979年，高英培、范振玉调入全总文工团，他们不辞劳苦，深入基层，足迹遍布各地。相声作品反映生活，同时又深入生活。作品当中的很多人物和词汇都成为了生活当中的流行语，甚至代名词。比如马马虎虎大的咧咧，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再如高英培塑造的万能胶、啫喱等人物也达到了这种效果。 快拿大木盆，烙俩汤饼等等也都成为了流行语。再如坐地炮，高英培让他精准对位，尤其是在天津一提这个词儿，大伙儿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相声当中的语言词汇能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呢？一方面我们要称赞高英培精湛的艺术，另一方面不得不说如此人物如此现象在生活中屡见不鲜，而相声对他们进行了最好的提炼。曲艺研究家陈连生这样评价高英培的表演， 他的特点呢是基本功扎实，他的说表逗的功夫俱佳，他善于演出呢表现天津市民生活的这些段子，他追求的是一种火爆爽朗的表演风格。他的火爆呢从理论上可以讲啊，是用八个字来形容，火而不闹，爆而不乱。高先生在这个帅卖怪坏中啊占一个卖字，但是呢他不是撒狗血，他不靠出洋相来隔着观众，而是通过这个辛辣的刻画讽刺人物来体现。尽管这种刻画出这种人物状态吧是这个放大的是外化的，但绝不过火，他的这种火候啊是非常难以掌握非常难以拿捏的。 是啊，熟悉相声的人们都知道，高英培和他的老搭档范振钰素来是以表演讽刺作品著称的。他们对那些老百姓不满、厌恶甚至憎恨的假恶丑进行生动集中的再现，为的是深刻的劝诫、讽刺和批判。高英培用他极为火炽热烈的表演塑造了很多反面人物，这当中有专搞不正之风的后门精，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净吃香东西。 有色迷心窍的中年人，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啊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嗨，我你这叫什么呀，这发现呢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啊，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 有思想出了问题的服务员， 我给你提个意见，我说你提啊，那不有本吗，往本上写去。我那本有烧不凉的，有油边粘的，有豆腐浆不热的，还没有辣子了，去写辣子去。 有口是心非的领导， 啊，得有多提意见吧，啊，多帮助我吧，啊，不要看现在是风平浪静啊，但是也存在着激烈斗争啊，不要看我们现在是大好的形势，风平浪静下不要这样子，老战友，你要提高警惕啊，反革命分子现在向你招手了。 一个意见还没提，要变反革命，你看了吗？ 这些人物形象和他们所作所为按说都是令人生厌的，而高英培演得越是入木三分，观众却越喜欢他，因为这些反面有的展示着人性的贪婪弱点，有的则反映出背后的社会根源。讽刺并不是阴暗的，而恰好是积极的。高英培演的不是表面的好与坏，而是一个个生动而真实的人，这就是相声艺术的魅力，也是高英培舞台审美的体现。老百姓爱听高英培的相声，所以送给他最热烈的掌声，把他评为全国十大笑星之一。每逢高英培登台，观众总是能炸锅。您听听高英培在青岛演出的一段开场，再普通不过的几句话，让高英培一说，那舞台效果真是不一样。 这回我给您表演， 跟亲爱的观众说句话吧。 说什么？ 打三年前我就想上咱们青岛来。 是啊， 青岛有三大优点在吸引着我。 哪三大优点呢？ 我们青岛的观众欣赏水平最高。 对， 是我学习的榜样 啊！ 青岛是美丽的海滨城市。 对， 青岛还有最好的东西 是什么？ 啤酒， 高级啊， 喝一百瓶都醉不了。 好， 就是有点撑得慌。来到这儿了，没有别的说的， 是， 请允许我在这里祝我们亲爱的观众工作顺利，精神愉快，阖家欢乐，搞好计划生育。嗨， 高英培火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弟子孟凡贵回忆过，曾经有一次，一个晚上连赶三场，先是在北京体育馆演第二个节目，下了舞台就坐车赶到工人体育馆演中场。 等后边演出的马季到了后台，高英培又赶紧驱车到首都体育馆攒底，也就是最后登台演出。这就是高英培火的程度。我们说高英培的火，既是说高英培的表演像一团火，也是说他的演出效果特别火。他的弟子孟凡贵这样介绍， 他高度近视，实际上晚年呢，他的左眼睛已经完全失明了，右眼睛也得有2000多度，根本看不见。但是他一上台像一团火一样。实际上常梦华老师在世的时候说过，说英培你承认不承认，你是跟你老爹学的。他是我师爷赵佩茹先生一句一句教的，因为赵佩茹先生跟小蘑菇先生都天天在一块儿，他等于两人教我师父。我师父的真正的表演风格就是尝试的啊，像一团火一样。杨少华老师形容过，我师父在台上演出，他在洗手间里待着，听这台上这包袱一响，就跟划火柴一样，刺啦一声。他使包袱的手法铺平垫稳，这一个包袱一抖开头，刺啦，听着是一种享受，使着也是一种享受。 在舞台上，高英培塑造了不少反面人物。生活当中的高英培热情厚道，这和他的表演风格也是一致的。侯耀文、石富宽觉得高英培的下棋洞房破迷信不错，便跟高英培打招呼说，您别演了，我们接过来演吧。作为大师哥的高英培乐呵呵地答应了。姜昆也演过高英培的拔牙打针，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编辑陈连生在70-80年代参与组织了很多相声的大型演出，对于高英培、范振钰的艺德，他是这么说的： 这两人这个为人处事也特别好，我要找他们演出的话，就问时间地点，不问别的，什么代价什么啊，全不问这个，而到终点就来。坐车的话，从来都是在这个最后一排的最边上俩座，这俩老二位都这么比较自觉。另外演出完了以后吧，领完了这个劳务费回来就上税，这哥俩，哎呀，真是要求自己，真是个严格。他就乐乐呵呵的就去上税去了。 厚道人高英培对观众、对同行都做到了情真意切，对艺术更是眼里揉不得沙子，要求严格。陈连生还提到了这么一件事： 高英培给我的印象是啊，他在这个生活中比较低调，但是这个艺术上比较高调，也比较认真。不，有一次他们到沈阳去演出，这个石厂长吧，这个因为头一天呢，就是演出比较泥，就是大概是没注意到当地的一些个什么风俗啊，没记得用当东北话来逗一些哏呐，就没注意这些东西。高先生就演完了以后打自个好几个嘴巴啊，我怎么这么没本事啊？本来是演出完了以后都爱吃点小菜聊聊天喝点小酒，这俩人都没这心情了，结果就在那儿晚上认真的梳理这个活，怎么能够说的生动一些啊，把观众罩住，把观众都聚拢来。结果后来人家整个这么一梳理，这么两个人这么一个全神贯注这么一改动的，哎，第二天演出效果特别好。所以就是这个人就是对这个艺术上特别认真负责。 正是因为高英培对观众、对事业、对艺术有这种感情，他才能成为高英培。相声名家李金斗是高英培的义子，他回忆了一次跟随高英培回天津演出的感人往事。 有一件事呢，使我记忆犹新，就是说我们经常上台说了这么一句话：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那么这句话是哪来的呢？这是高英培老师的首演。他是有一个情节，就是他来北京之后呢，10年没有回天津演出，天津文联、天津市委请英培老师带着北京的一台相声晚会回天津体育馆演出。那么第一天演出呢，那是盛况空前，他是最后一个节目。他头上场之前呢就很紧张，我说爹您干嘛紧张？他说我有10几年没见天津的观众，我第一句说什么呢？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哎，我说您就随便说两句，没事，反正天津观众对您都非常了解。那么就报幕员就报了，一报这个高英培这3个字，那什么叫山崩地裂呢？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山崩地裂，而且观众全站起来了，有的喊高大爷我想你，有的说老高老没来了，高先生就说不出话来，就给大伙跪下了。当然我们就上去赶紧给老头搀起来，老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各位啊，高英培想死你们了。 他有一个情理，就是当时这种感情，当时这种场合，天时地利人和，那么这句话说出来它是有效果的，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教育非常的深。什么叫演员跟观众的互动？不是诚心去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感情，是大家对高英培的热爱，高英培拿各位观众当成了真正的衣食父母。 高英培心宽体盘，对听众观众，对师长朋友，对同行同业，对弟子学生，他做到了厚道、地道、精道。现在我们每天在上班的车上，在放学的路上，在吃饭的桌上，在睡前的枕上，还能常常听到高英培带给我们的笑声，这是高英培的成就，也是听者的享受。以上您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真情致意玉满笑谈》，纪念高英培诞辰90周年专题节目。编辑播音尚远，感谢您的收听。 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农行网捷贷，免担保，秒到账，随清还，额度高，消费用途30万，经营用途50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在线申请，还有利率优惠哦，急用钱就办农行网捷贷，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你今儿怎么愁眉苦脸的？ 哎，我那车保养太贵，买得起养不起。 汽车保养上京东啊，搜京保养，线上下单，万家门店随时预约，全合成机油保养含工时特价99。 京东门店周年庆开始了，即时崔维百货牡丹园、龙德、大成六店百货类商品8折基础上，单店再满200减40，另有更多满额加力、满额专享等活动邀您到店参与。关注崔维官方微信，更多精彩早知道。 招商银行生意贷、个人贷款、经营用办理易、审批快、期限长、还款易，随借随还真方便。有了生意贷，事业发展快。详情咨询招行各营业网点或9455。招商银行个人贷款，带动精彩人生。 好宽带选联通， 奥运品质买一送一 ，IPTV 看超清，预存话费送手机， 还送5个4G号，全国流量敞开用，本地互拨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